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8月10号发布政令第1841号，向积极贡献于完成黎明大街建设工程的干部、军人、建设者、各保障单位干部、劳动群众和支援者授予了金日成勋章、金正日勋章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劳动英雄称号、金日成青年荣誉奖、金正日青年荣誉奖、名誉称号、勋章和奖章。据政令，李方日等四人被授予金日成勋章，张日珠等七人被授予金正日勋章，金永浩等16人被授予劳动英雄称号，20人被授予金日成青年荣誉奖，20人被授予金正日青年荣誉奖，28人被授予名誉称号，43119人分别被授予了勋章和奖章。